自取灭亡吗？释永杰、明禅二位一听就愣了。他们知道圣陶然圣老庄主是一位光明磊落的君子，肝胆照人，他说的是实情，绝不是推辞。就在这时候，家人进来了，启禀老庄主，剑山派人来给老庄主送信，现在庄外候命。嘿，刚说自己是剑山的死对头，大馒头堵嘴，剑山下书来了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书中暗表，自从钦差大人连更尧一进四川，剑山蓬莱岛英王傅宝臣就在九寿贺天庭跟军师燕普燕云峰、大帅谭天谭桂林，还有大军师莫奇雨修君臣密议。军师燕普口念佛号，木良佛善哉善哉，王爷呀，这位年羹尧入川，可说明朝廷重视你我君臣的势力。我想现在趁着年羹尧刚进川，立足未稳，我们应该起事了，夺取成都，占领四川，然后发檄文到陕西，让藏风岛的人再起义。这样我们有了两省之地作为根基，兵源粮源供给充足，大事可成啊。军师燕普说出这些话来，谭天才要出主意，智转圣陶然进山，下回再说。 线到另一边，那里冬天会下雪，你和谁一起过情人节？给你的心有飘没有贴，一封封贴在我抽屉里面，望着窗外的上雪夜，人在异乡的你恐怕已忽略。真爱情里的不完美，愿在心里真感谢。你是否还会记得上雪月，等它慢慢地去慢慢远，原来有情人不经深夜，写着我最孤单的想念。 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，1033广播书场。 剑山蓬莱岛君臣在九州贺天成议事，要依着老军师宴谱，就在这时候起事，然后传系层峰岛两家一起是夺取两省。元帅谭桂林一听，妄言军师说的军事政论呐、此时不取就错过良机了。不过咱们剑山蓬莱岛打算起事最棘手的就是圣于圣陶然呐、他手下民兵八千，兵精粮足，而且守扎在地，却是我剑山的心腹之患。如果把圣于除掉了，大事可成。燕普说怎么办吧，我们可以呢以成立南北英雄会为名，请圣于入山，把他转到岛内，当时就杀。千岁啊，成大功者不恤小量，王爷您就下决心吧。傅宝臣一咬牙，好吧，就找军师的话办。这样谭桂林写好了信，立刻命人到天险庄下书。来的也太巧了，正好石永杰跟明道远正求圣老庄主呢。郑老庄主说到这儿，剑山下书来了。呸，圣玉心说大馒头真毒嘴呀、石永杰明晨两个人站起来了，哥哥你要是有功干，小弟等退避。圣玉用手一拦，贤弟们你们请坐吧。两位老侠客只好坐下吧。圣陶然吩咐一声，命下书人觐见。家人出去了，时间不大就带一个人来。这个人30多岁，村里石兰。家人呢用手一指，上座就是我家庄主爷。下书这人赶紧施礼，小的赵武拜见老庄主。起来起来吧，赵庄士，老夫跟剑山素无来往，今天因何而来呀？回庄主爷问话。虽说庄主爷跟我剑山素无往来，可也是近邻呢、我家王爷千岁特派小的前来下书，老庄主您看看就知详情了。说着话，由打怀中掏出一封书信呈上。老庄主接过书信，先把他带下去用茶吧，好好款待。是，家人就把下书人赵武带走了。圣陶然把信打开了，往前一递，二位贤弟一同观看吧。因为圣陶然没有私笔，这哥俩往前一凑，三个人同时瞧，见上边写的是陶然公圣老庄主阁下军舰，九牧英明如仰瞻泰山北斗，屡遇败业苦于世忙，今碧山拟成立南北英雄大会，如老庄主能来为碧山增辉，

常有不愉之处呢？父亲，始于四方，不辱君命，乃古贤人所为，而当孝之。哈哈哈哈，好啊，来呀，去文房四宝。圣寿赶紧取过来文房四宝，铺开云简，圣陶然提起笔来，一挥而就，就把回信写好了。上边写的是清接华寒，捧送回还，尽系一切，圣谕出朽之才，何劳千岁往驾，所言赴会之事，敢不如命前往，屈前灵会，今遣犬子上书，以达天听，圣谕顿首。信写得很客气，然后写好了信封，装好了，把信就交给陵园了。儿啊，明日动身吧，叫他们准备快船一艘，装订六名陪同前往。是，孩儿遵命。小哥俩退出去了，老哥仨饮酒谈心，喝茶休息。到了第二天天明吃饭，庄丁就把船只备好了，凌元到上房告辞，然后出西庄门，到江岔子上了船，船高一只，船快如飞，乘风破浪，直入白龙江。等到了青龙闸口外，竹城上有人说话了：“干什么？报表前来，我们可要开封上殿了。”这船夫一招手，山里人惊恐，先有三庄少庄主凌元凌公子奉命进山下书，烦劳通禀。哦，原来是凌少庄主啊，请您稍候片刻。等了一会儿，嘎喳喳，苍啷啷啷，锣声一响，竹上的水闸搅起来了，从里边冲出一条大船来，上边48名旗牌分为左右，船上一杆大旗随风飘摆，上边有字儿：“水军副帅”，一行小字儿：“翻江倒海第五龙”，斗大的一个字儿：“鱼”。大船离着小船两丈多，徐徐停稳了。元帅鱼便鱼子将一抱拳：“凌朝庄主，本帅鱼便奉王命迎接阁下进山，请。”凌元抱拳还礼：“恭敬不如从命，凌元有见。”然后一撩长衫，轻身提气，噌的一下就跟燕飞似的，就落在了鱼子将这船头之上。一副帅，您这船稍微远一点，我可就掉到江里了。鱼子将心说：“你这是明明提醒我要注意你的轻功，你不是平常之辈呀。”于子江一笑：“少庄主，好劲的功夫！”副帅夸奖了：“来啊，船闸掉头，驶入青龙闸。”苍啷啷，锣声一响，船就掉了头了。船驶进了青龙闸，嘎喳喳喳，这大闸就放下了。只要放下大闸，这剑山蓬莱岛铁桶相似，再打算出来是比登天还难呢。大船到了船坞了，众人下船，于扁于子江陪着少庄主凌元下了船之后往里走。凌元一边走一边仔细观察，山中是井井有条，离着挺远就看见了巍峨壮观的天王殿，三道宫门，宫门外是戒备森严，在旗杆座上插着三张六尺高的大旗，黄缎的旗面，红木工走穗，红火焰，红飘带，金枪罩顶，红缨子，旗背风一夸，扑噜噜行书就卷，上边五个大字：剑山蓬莱岛。于便于子江陪着凌元进了宫门，来到天王殿阶前。凌元一看，525斤的天王殿，王官武士垂首侍立，各府的旗牌在殿角之下排班站立。于子江一拦：“少庄主，请您稍后片刻吧，待我通禀一声。”水军副帅于子江进殿了，时间不大，从殿中走出一王官，

生很重要，这些年你过得好不好，偶尔是不是也感觉有些冷，像个大人般的恋爱有时心情糟，请你相信我在你身边没忘了，是的。